欢迎来到 Otta Channel， 我是末日， 我是杰德。 今天是2026年1月26号、嗯、之前讲对马岛之行、嗯、去讲回分享一点点、嗯、其实呢就不是纯粹是对马岛的、嗯因为我是由上边一路杀下来的、嗯、我根据我的顺序影相顺序依然都是不执他的顺序了、嗯、就讲了、嗯、首先其实是、在池袋开始的，个整个旅程是由池袋开始的，因为首先去了池袋先，咁啊呢个应该有唔少人去过啦。虽然我最终系冇入到去，因为真系冇时间，可能迟啲得闲嗰阵时再去翻啦。呢个池袋个水族馆啦，咁啊佢同艾玛嗰边合作，艾玛啲合作真系去到四围都系。之前风岛园嗰个，风岛园嗰个好似冇，好似冇讲过。嗰边又系浸温泉合作。我第一次浸温泉就去咗嗰边、嗯，就系、是、又系艾玛嗰边嘅合作啦。哇，呢边我又真系入唔到水族馆啦。入水族馆你最少都要两三个钟头先睇完啦。咁、嗯、所以就顺便望一望佢哋卖啲咩，而且都系因为时间已经系比较迟啊，即系唔系啱啱开始啊，好多都卖鸠晒。嗯，你而家见到啲大部分都卖晒噶啦，咁、 嗯、 尤其是呢、這个毛巾啦，其他就你要我抽就有啲难料，即系如果你确定系边个咧，我仲可以谂谂，咁啊，不过就望一望影一影。呢、這个系特鸠咩麻烦？呢、這个系嗰种咧，好快咁转个扇叶，然后会显示有嚿嚟噶，变成咧你个快门拉得唔够慢咧，佢系会见到一半轮。呢、這个我影咗好耐，你见系好明显过曝咗噶啦。我特登要拉埋个快门嘅，好彩部 Sony 部机可以咁样搞法啫。你可以见到一日点解会过严重地过曝就系因为咁，系嘛？呢边就呢个王子酒店啊，十鸠几年前我第一次去日本就系住呢度， 嗯， 所以虽然之前去咗北海道先咯，咁呢个就大家好熟啦吓，依然都仲系咁嘅喜欢啦吓。纯粹是见到，即系呢个名真系见一次，真系瞄一次，真系。呢个就系池袋第一样，就系 Soft 个五十周年展。不过佢入边好多嘢唔准影相，所以只有一部分影相啫。最呕血嘅系乜嘢咧？我三点嚟到，四点几我先入得去。佢个入场时间，因为佢要用 ePass 去买票，冇得现场买。即是他要我去 ePass 买，咁正常你一个外国人唔会有电话㗎嘛，佢有货外国人嘅免电话嘅价费，但係总之成件事搞到係一般人呢就係千几 yen， 我记得係千七 yen， 就买就睇到㗎，我最终埋单加埋四千 yen。 哇。 首先佢即场票贵啲，呢个理解嘅。经过 ePass 收我手续费，然后 ePass 要经七仔去俾钱，再收我一次手续费，然后佢同我讲，我拎住行李箧唔可以拎箧入去，要我另外去搵地方寄存。佢本人亦都唔关我寄存，因为另外急急忙忙咁走出去搵 locker， 咁又再揈多笔，即系未入场我已经人哋俾两千，我俾四千，真系。然后佢喺五楼。行楼梯上去要我，因为佢要排队啊，成佢系应该预一开始系好多人噶，所以佢系要由地下排队逐层上去。咁但系到依个时候，喂，我嗰一场佢半个钟一场啊，半个钟放人入去啊，每半个钟一次。而且最重要就系有咧，我买票嗰阵时咧，仲要啱啱好佢要我填表，填个闸方嘅 ePass 个闸方啦。到我填完嗰阵时，有个地方佢要我填电话，外国电话，但系佢冇地方俾我填区码嘅。你既然俾外国，又唔俾区码，不过算啦。结果因为咁样，我一褪后，即系网页褪后啊，佢同我重新嚟过。任何 refresh 或者褪后，佢都要我重新嚟过。然后到我填好第二次填好晒，定第三次填好晒啦。跟住准备要买的时候，佢同我讲够钟，因为我买嘅系嗰阵时买嘅系四点半嘅飞，嗰阵时系四点二十几分，咁我去到跟住搞一轮，搞到去到四点三十分正弹出去，同佢讲唔该你重新嚟过，因为你要买嗰张飞已经冇咗啦。我唔去演唱会咁滞啊，所以我真系第一次尝试到 ePass 有几咁麻烦。 嗯， 仲要系半套咋，因为佢唔需要我俾本地电话。 嗯， 虽然我有， 咁啊，呢度真系真系入到去啦。入到去的时候已经系过咗两个钟头，前后加埋搞咗两个钟头，真系咁。呢个系开门嘅，佢系俾呢张系俾影相嘅。接下来一大惨就 依张个周围都见到嘛？依张相 系啊。咁一跟住佢就讲佢因为佢后面已经系小圆嚟噶啦，俾影相下一个月嘅影相已经系小圆，所以我觉得要用口述啦。佢中间就系讲佢最初嗰啲，即系咩十二生肖爆裂嗰个爆裂十二生肖战士，香港系咪咁叫？我唔记得咗啦，已经当年有睇噶，我香港有播噶嘛。即系仲有第二个，仲有一扎麦可罗嗰啲，就明开又开梯，开梯图系开 glass， 但系佢哋有份去协力啦。嗰啲佢都有展出嘅。即系如果计埋呢啲咧，真系我个童年加青春嚟啊！呢个 staff 真系咁。去讲佢当年点样搞啦，仲有啲比较早期嗰啲，咁然后先去到小圆，咁啊小圆嗰边就俾影啦，但系佢系亦都有部分唔俾影啊，所以系有人啤鸠住我嘅，全世界都睇住啦，监察紧有啲会唔会影一啲唔准影嘅地方啦吓，咁啊呢啲系小圆嘅原画啦，咁啊想睇嘅自己禁停去睇啦吓，虽然我估你网上应该都搵到唔少嘅，因为呢度系可以影相嘅，放心唔准影相嘅地方我系冇嘅。 至少唔俾喺度啦，影咗唔俾知啦，妖我都系啦，好用呢啲嘢就影咗，冇俾人知得噶啦。 理论上下边呢个圆圈系唔俾影嘅，但系因为我拉 wide shot 会拉到，咁佢都唔会太不计人情地唔俾嘅。呢个绿色呢个帘啊，就系第二个入咗呢个小圆区啊嘛。之前嗰个区就啱啱讲嗰扎，就系咩包括在早期月榮啊、Party Poly 啊嗰扎、夏之南啊嗰扎都喺前面嘅，咁咪有啲原畫，有啲嗰啲相關人員嗰啲講嘢啊，嗰啲即係留言啦、啊、嚇。然後呢啲就小圓呢邊咧，佢就俾影咁啊，你俾影我咪照影咯。呢張其實好中意嘅張圖，呢張係應該係某個畫集嘅封面嚟嘅。呢啲系入边嘅 caption 咯。呢部分系冇人管咧，因为成个 area 都影得，就应该系 staff 影做咗最长，甚至可能系史上最多系列作嘅一套动画嚟噶啦，已经系。 甚至可能讲就系佢一唯一仲肯仲一路继续 keep 住又做制作。 更新紧嘅，依然更新紧嘅。诶，唔系佢又扫落去咯。其实我应该系睇到去猫物语啊。猫物语应该有睇，后面都冇了。这个就是他当年那些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真的用紧的，定是复刻啊？不过我估是真的用紧的，就是影准影唔准掂。我谂紧点掂啊，大佬，你有柜入边噶，你见到啦，呢有反射啊嘛，即系唔通个柜都唔准掂咩？仲有呢个就是复原翻佢某个人或者系意象啦，唔系真系某一个人嘅，即系佢哋工作嗰阵时嗰个柜位，咁啊有啲资料啊嗰啲剩，我正常相信佢哋做紧嘢嗰阵时唔会咁整齐咁摆晒啲资料出嚟咯。不过就佢大概咁嘅意思啦，就系佢哋嗰啲岗位就系咁样嘅。咁啊呢度因为之前啲原画唔准影啊嘛，有好多都唔准影啊嘛，但系呢度又俾我影，咁咪照影咯。你睇埋嚟嗰啲都有炸噶，唔俾影。呢张咧就冇办法，佢即场画出嚟嘅，所以细画应该缩细，一缩细你会见唔到画紧乜嘢啦，因为得条线。U 六啊，唔系阿公子啊，边一个？跟住呢度系物语系列嗰扎，我放大，其实揸翻张大图嘅，我逐个去影翻佢啫。啊！呢个系打卡位嚟嘅，但系佢有啲系会咁样写住摄影 OK 噶嘛，即系嗰啲先准影嘅。咁啊，呢度咧就啱啱我讲五楼定六楼啊嘛，佢上去七八楼都有另外嘅展区嘅。咁呢扎咧就系嗰啲历嚟嘅，佢哋有份参与嘅制作嘅嗰啲海报啊，嗰啲宣传嗰啲嘢，有啲你望下已经系褪紧晒色噶啦。我见过原本一定不是这个色的，退了色的了，这张也是咯，你都见到原本很鲜艳的，泡泡大的那个色是很鲜艳的嘛，不得闲逐张影， 花了很多时间，咁只有签名嗰啲我先影，有兴趣咧就禁停去看啦吓。 嗯， 即系呢个 E F 啦，佢嗰啲即系佢入边呢度见到嗰啲咧，大部分都有，但系唔系全部都有展出原画啊成，有啲系冇嘅。呢套有呢套好似有，方千武圈团有，电波女好似冇啦，已经唔系好肯定。物语系列梗系有啦，马托卡就当然啦，啱啱你大家都见到啦。梳梳尾就冇啦，因为佢太多，真系太多，佢剪唔晒出嚟。咩啊？幸福好似有，都好似有，艾恋一定有。幸福冇啊，幸福冇。三月狮子有，即系行呢条走廊，我就系觉得我经过咗我成个青春啊！喂，真系喂，冇，即系你可能仲后少少，我嚟讲就真系我十几岁睇到我卅几岁咯，仲唔系我嘅青春，即系已经逝去嘅青春嚟噶。即系非有，但系到三套嘢加埋得一个展区咯，呢度后面就已经系比较近年嗰啲，我就冇睇了，即系我连动画都冇睇。呢个就系活动嚟，一个喺呢个池袋入边打卡位嚟嘅，即系你打晒所有卡就会送一张咁样嘅一张咁嘅票啊，咁样嚟噶啦，张咁嘅卡仔俾你。咁但系我觉得咧，佢系唔系好想送嘅呢嚿嘢，十号呢嚿嘢啊，喺略二点几公里之外啊，呢扎全部都喺池袋入边，大家好熟噶啦，呢个区域已经系呢嚿嘢喺两点几公里之外啊，我谂紧点啊，揸车啊，搭车都搭唔都唔方便嘅嗰个位系好 Q 山卡啦嘅，即系结果系赶唔切去咩咁啊？呢啲已经系二千年嘅呢啲，我已经系冇睇噶啦。这两套应该大家应该有少少印象啩？呢套我哋之前有提过啦。呢套佢有再展出个动画嘅，同埋佢个原画直情播片添啊！即系将个有佢个原画嘅 open 同动画嘅并排一齐放出嚟啊！小圆都有嘅，不过有人唔准影，所以我冇准影嚟。即系佢有三个版本嘅，一个就系原画 version。可唔可以叫原画定草稿啊？定分镜啊？应该叫一个咧就系四色稿嗰只原画 version， 一个就系正常嘅出街嗰个 version， 三个 version 嘅 open 小型嘅。咁啊呢度我后屘先影翻佢个嘢，你啊佢喺度有写啊，苏杰睇啊，可以停低去睇啊。我只能讲除咗美少女侦探团，即系个美少女侦探团，因为我呢度绝大部分呢度 mark 咗名嘅，我全部都有睇。仲唔系我的青春啊！跟住咧就买物嗰边啦，即系嚟到家低几两啦，即系前前后后加埋前面嗰度四千 yen， 我应该跌咗一万 yen 左右咯。但我冇买啲咩翻去嘅咋，即系随便笃几样嘢，咁加加埋埋就成万 yen 了，即系非常之多。但系重点嗰啲就影埋晒咯，呢啲啦，呢啲就影埋晒啦，啲画集嚟嘅啲系。佢有好多呢啲咧，原画风，即系将原画印成咗 postcard 咁样，又唔系好贵，四百 yen， 但系笃多几张就已经系笃几系嘢啊！呢度就系佢啲俾你睇嗰啲，佢今次卖嗰啲精品一大站啊！呢、这个就系后尾会攞个即场去预订，后尾可以去买嘅复制原画，当然我系卖唔起啦。成嘛？呢个系呢八千个嗰啲嘢啦，新嗰部第三部机嚟嘅，呢部之前有两部已经行紧，而家喺八千个行紧噶啦。即系本来应该都系差唔多呢个时间嘅，就系、是、但系大家明啦吓。啊，呢、这个就佢个活动啦，大家应该有见到我呢个出嘅，我唔知啊，唔好意思。又外边嗰部分啦，池袋嗰边，你见我影呢一张相嗰阵时，已经就嚟天黑了。是不是已经天黑了啦，已经因为白平衡关系，所以先整到好似好光咁咋，其实好暗嘅呢部分。咁跟住就杀过去成田，杀过去成田嗰边东环烟啦，大家好熟㗎啦，东环烟啦，大家都好熟㗎啦。呢、这个就之前有讲 有少少戇鳩嘅，其實喺嗰邊搭去成田之前去麥記買個包，等咗我20分鐘。大佬，麥記個包係20分鐘嘅咩？即係最後之前唔係話會試嘅，不就係試咗就係呢只咯。其實普普通通，不過就之前有講過啦。咁啊，跟住就去仁川啊，唔係咁快去對馬島仁川。搭个系 ship 航空，我呢个名字觉得好，将你屈搭接 ship 你过去，最捻閪嘅一间嚟，几乎系，但亦都最平啦。阿杰特，你有冇去过日本？唔系，有冇去过韩国？ 我同去过，严格嚟讲去过，好勉强转机算唔算咧？ 其实都算系转机嘅，你对我嚟讲。 其 实点 解你 会 韩国嘅？你会我又唔印象中我哋唔系话去韩国，中意去韩国嗰种类型噶嘛？你 我直情系唔中意韩国嘅人嚟噶啦。 就咯，不过你去韩国把捻啊？ 我因为我要去对马岛啊嘛，阵间去我俾地图你睇啦。啊，呢度入境嘅位嚟嘅，左边呢、這个韩北韩人行呢边。即系嗱呢度，因为冇佢唔似呢个日本嗰啲咧，有啲 welcome 嘅牌咧，我系求其揾嗰张勉强叫做代表住嘛，固有技能发动呢、這个送车尾技能，一去到喺我落紧楼梯的时候，落紧电梯的时候，睇紧住佢走，因为佢得一架车来回咁样去啊，所以结果要入去，然后呢度入境呢、這个中华民国台湾啦、台湾、香港护照都是有得优先的，同埋左边嗰扎一张都是有优先的，不过 BNO 是冇嘅。即系我谂紧就系、是、你如果你是当我是香港人，咁我应该是 A 啦。咁如果你当我是英国人，咁都是 A 啊，理论上。跟住佢话听唔好意思 ，BNO 是其他，佢又唔系唔承认，但系佢系其他。是鸠蛋，都因为时间上冇乜差，冇差几远，因为佢个其他个摊摊都冇人嘅。依父母咯，前面两个人啫嘛。呢个仁川机场， 仁川小你唔系话首尔嘛？ 咩仁川机场咪首尔咯？点解 识？我唔好意思，我够字。我 汉城即是首尔，佢嘅机场叫仁川机场，佢就系另一个嘅啊。 点识 啊？呢度嘅仁川机场好细，同可能仲细过桃园添。 咁唔系嘛？ 因为就呢嚿嘢应该系中国人开嘅，呢只咁嘅字体。我有段时间我都有用的，你嘅见到封面都有用。后屘我知道中国人中意用，我就唔用了。即系嗰阵时啱啱好，我到嗰日系比较暖嘅，前一日-14°C，我去咗一日就系-4°C啫，即系定-6°C啊，总之-几度啦，唔系好多。最高气温有3-4°C左右，但系啲积雪就变成咁嘅款咯。你睇呢啲污糟雪，阿杰顶我见唔少啦。 呢啲雪真系， 然后我发现是他是我去那里是非恋常之多药局，我住那间就是现在有上过你家， 当然啦，算了，不要再讲，再讲又是被骂的，大家知 道的，因为这里是第一，因为韩国的药局是比全世界平均要多，是比这个 G7 的平均还要高三倍，密度是要高三倍的，对人口密度来讲。而我去嗰个地方就仲恐怖，我一影相呢刻，我系企住喺间药局门口嘅，跟住我哋而家望到前边 one two three 三间，目所见有8间，目所能及嘅，以我咁嘅视力见到，好明显一望就知系药铺嘅，有8间。原因为呢个位啊，呢、这个唔知我唔记得呢个位叫乜嘢啦，总之东大门附近嚟嘅，唔系中央大厦嗰个咩盘嘅嗰度。就是传统的、中药材批发的，所以有很多药局，这个就是、酒店了、意外地并不差并不少、你看看 L 字型的有大个东环烟$20， 大不大个东环烟就不敢说，因为 大个最少大个啱啱机场嗰个东环烟啦吓。 哦，咁嘅问题，呢个东环烟，可能你住嗰间特别细啊，我觉得依家系属于机场 嘅系嘛。啊！呢嚿嘢$20一万，算系几抵噶啦， 抵啦！ 呢个行过路过，我莫名其妙地，如果唔系用好时间，我真系想，你韩国仔咩事，做乜要冚英国旗啊？皮嚟噶呢张，所以佢咪冚英国旗咯，变咗。 啊，呢度就东大门嗰边嘅城墙嘅一部，系乜系诶城楼嘅一部分。 嗯。 啊，呢嚿诶，我见好多，但系真系唔敢搏，搵命搏。嗱，呢个就另一个都系东大门嗰边。其实呢个我而家个猫下边咧系有扎女喺度影紧相打眼卡嘅。 嗯。 勉强你会见到边呢个位咧，见到佢个头喺度，呢度都系诶遮勾住佢。跟住我就爬山。上城墙，因为一个城墙博物馆， 嗯， 我就上咗去。但系我发现就系一路爬，一路爬，一路爬。咦，城墙？咦咦，个开口位咧？我一路爬，一路爬，一路爬，都一路见唔到。跟住最后系原路折返去呢个位，再转过去。我以为佢呢度上去系有路嘅，结果佢就好似啲古代士兵咁望住嗰个几米高嘅城墙，其实唔系好高嘅咋，嗰度几米到十几米嘅咋，唔系好高嘅咋。但系你又爬唔过去，一路话绕都绕唔到入口，嗰个绝望感真系。啊，呢个落斜，呢个落斜位，翻转头之后嘅落斜位，我谂紧呢嚿呢后边呢嚿嘢啊，呢个树啊，100% 先等到你坦坦要。就同之前喺札幌嗰阵时咁嘅情况，而且呢个仲系斜路嚟嘅，你跌咗落去，跣咗落去，我就睇住嗰个应该系当地嘅阿伯，喺大概喺尽头呢个位，大家应该见到个猫屎啊，尽头呢个位跣咗少少，跣咗一两米左右。我谂如果我由呢度开始跣嘅话咧，就好玩咯，呢个大斜坡嚟噶，啊，嗱呢个就系城墙嘅另一边，呢边先系正式嘅入口嚟嘅，就系呢度喺左边黑掹掹嗰嚿。就是我要去的城墙博物馆，就讲这个汉城汉阳，旧称汉阳，再比较新少少叫汉城，后面 有段时间叫京城，而家叫首尔的地方，这个城本身嘅嘢嗰啲历史啦，不过就全捻部都系啲啲卜卜文嚟噶。你只能看英文，但英文我都是日日乌的，所以是全程要对这个 Google 翻译，少数不用的就是古文，你看得明白的，这些古文你看得明白的，上职为拜中书院副使赐孤书中佐， 即是日本一样，日本的古文你看得明白，日本的古文你用中文而已， 哦，现在日文不同的日文，现在新的文字只要不是全片假名我都睇得明嘅，但系韩文真系只有古文先睇得明，而调翻转佢哋睇唔明啊，韩仔而家睇唔明啊呢扎嘢，所以你见佢哋后边要有咩嗱呢扎咧，你啲文言文唔太差嘅话咧，你睇得明噶嘛？应该睇得明啦吓，睇唔明嘅就翻去搵下中文老师啦。呢啲咧一睇你睇得明噶嘛？你黑字呢啲， 嘉庆九年 啲啊。 其实中文嚟噶嘛，大佬点睇唔明 咧？直交情系中文嚟啊！但系睇过你讲佢近代史啊，你啱啱个远古啊，呢个近代史呢个其中一个复刻咯，又系呢啲讲佢嗰阵时就已经系因为 AI 同我讲咧，南大门、东大门呢啲系昵称嚟嘅，但系喂大佬唔系喎，你古代啲文献都咁样写喎，都系写南大门嘅，挖鸠我喎。即系但系 AI 去睇博物馆有一个好大嘅好处，影张咁嘅相，点解会有啲相咁嘅影？影完之后掟俾佢，跟住问佢发生咩事，佢就会好详细咁解释俾你听。呢啲文献资料嘅嘢咧，佢系非常之准确同埋清楚嘅。呢个就系啲嗰阵时嘅地图啦。你睇到呢啲字咧，浩五帝图精诚精经成经系咪啊？应该点读读系向右读，应该系地番区划入大京城征途第五号，应该调翻转右到咗嘅，因为呢个系日文嚟嘅，日文嚟嘅。其实呢个系因为佢叫京城嗰个年代就系日占年代，佢就呢个城咁样围住喺入边，呢个会俾我睇。呢个嘢好有台湾 feel， 好台湾 style。 台湾日治年代嗰啲嘢啊，你唔觉嗰啲就好呢个风格？ 日本而家啲地有啲旧式地图仲系用呢种风格噶。 啊，就呢个一样都系呢个日治时代。呢个咧就系呢个唔系中国皇帝嚟噶，呢个系好似唔知佢边个，好似好伟大嘅君主嚟噶，韩国王朝嗰啲朝鲜王朝啊嘅君主嚟，我唔记得个佢叫乜嘢，好似有冇写？应该冇写。 唔交嘅，唔知啦。 你睇下，你睇呢啲嘢咧，老老实实，咪同中国嘅一鸠样。 妖， 同啲中国古代嘢嗰啲 剪 出啦。 我一讨论呢个问题，又系好太过啲政治问题啊！我唔费事出声啦。 唔系， 想讲 唔系，上边系文字，上边就系下边啲字嘅现代韩文谚文翻译啦。下边嗰嚿你睇明啊？即系呢啲嘢咧，因为你好明，即系一部分就似嗰啲古代嗰阵时，古代中国呢啲嘢啊，呢个就讲城墙，因为呢个城墙文物馆嚟噶嘛，就讲城墙啲技术唔一样。以前咧就系最古代就系咁样不规则嘅车埋一齐，然后咧佢开始搵啲规则啲啲嘅石块，然后就系再变成就系切割成统一几乎统一大细嘅方块型，最终就系完全统一大细嘅。嗰阵时就已经系1980-19世紀嘅年代啦。 嗯， 啊呢个就系佢嘅演示动画，呢个仁兴之门即系东大门正称叫做兴仁之门，就佢嗰个演化历史啦吓，即系要1890年，后边就讲到1899年啊，最后变成呢个现代城市咁样啦。呢个超二门都系佢哋啲城门嚟嘅。 嗯， 吓呢就系日治时代嗰啲，但系你喺日韩国系完全见唔到任何日治时代嘅遗留，同台湾唔一样。台湾咧，你会好多地方都会见到嗰啲可能系古建筑啊，可能系庙居啊、神社啊嗰啲嘢咯。韩国系完全见唔到，最少我见唔到。呢个啲都系日治嘅，呢个就系屋檐外边嗰啲护神护兽啊，嗰啲有唐僧，左边系唐僧。这个是孙行者，即是孙悟空啦，猪八戒，这个是沙，这个是沙僧，这样一路去。首尔汉阳成都，简称汉城，是这样来的，最初就是叫汉阳，就是他的朝鲜王朝的首都来的。兴仁之门就是这样。阵间还会有另一个博物馆，这个就是 东大门了。同台湾嗰嚿大门好相似，就系剩翻个咁样嘅停留，然后周围就系一个交通嘅回旋处嚟嘅。 其实唔单止啊，北京啲停留其实都系差唔多咋。我十几年前北京嗰啲乜门，其实都系咁样嘅咋，得翻个停留。 咁我啊， 其实拆晒啦。 保育方法都好相似，而个建筑样都好相似，不过就冇北京嗰啲咁华丽咁解啫。这个、呢嚿咧就系佢京城轨，即系佢嗰个铁路啊个位置嚟嘅。但系你个位置喺边度咧？我呢个影得唔好。左边系一个热风机，即系嗰个冷暖机嗰个外表嗰个机啊，外机啊。呢个系 Loteria 嚟嘅。除咗莫名其妙有一个碑喺度，除此之外就完全系现代建筑嚟嘅。因为我觉得去日本， 你见到少咩日本呢类咁嘅莫名其妙有个纪念碑喺度，其实即刻望跟住上面嘅加唔知咩嘢。九唔搭八嘅， 因为我第一餐就系去食 Loteria， 冇错，我系退翻韩国去第一餐就去食 Loteria， 原因我后面再讲。但系有件嘢我一定要推广俾全世界，揿呢个掣佢下面会弹一张消毒湿纸巾俾你。第一环保啲，佢唔使要上下嗰粒个包装。第二就系你要几多攞几多。第三就系佢已经系拎咗出嚟，已经系攞你揿完之后你就可以用。非常之方便，我认为全世界都应该用呢啲咁嘅嘢。嗱，呢个就系韩国嘅 Loteria， 好明显啊！你同我只猫比，你就知啦，个分量系大咗好多嘅，系比日本嘅 Loteria 大嘅。即系呢而个味道亦都好一致。虽然佢呢扎生菜又冇食到啊，但系你日本嘅 Loteria 嗰啲生菜真系门咁短，缩到一嚿噶嘛，嗰啲生菜系新鲜饱满爽脆的。虽然我冇食到，因为我唔食得菜，后面番茄啊、洋葱啊、牛肉嗰啲都系好食一截嘅，即系我系食匀晒三档嘅日本嘅 Loteria， 日本嘅嗰、那个绝品啊 ，set 字头嗰、那个啊，同埋呢个韩国嘅 Loteria 我都食晒，韩国嗰只同日本嗰个差90,000多美元，虽然好食啲，但系唔系我中意嗰种，日本客嗰只系小而精噶嘛，虽然而家都跌晒锅啦。这个就煎上我门，因为我食完出翻嚟就见到佢上晒灯，咁啊影一次。呢个我唔记得系咩市场，传统市场嚟嘅。跟住我想同啲讲台湾嘅夜市毫无新意人讲下，你睇下人哋仲劲啦。呢度系讲紧咧，系嚟嚟去去系得嗰10种8种嘅摊嘅咋，食店啊讲紧。 即系买埋埋去嗰只嗰个站，唔系炸虾饼，就系嗰啲诶传统嗰只韩菜，即系系嗰几只噶咋，而且系啲铺头系扎堆扎埋一齐嘅，四五间就卖埋一鸠毛二七样嘅嘢嘅， 嗯， 即系咁啊，最后点解我就点解第一餐我就我听真系搵唔，我系讲紧我由落车嗰一刻我就已经系四围去望有咩地方我食到嘅嘢，但系大部分都系我连佢系咩嚟嘅我都睇唔明，即系同喺日本都唔会噶。喺日本好放心咁，随便东中去一间，最多系我唔食菜嘅问题嘅啫。但系韩国嘅话咧，嗰啲嘢好莫名其妙，睇唔明佢煮煮乜嘢嘅。最后就去咗一间卖牛肠、猪肠的嘅内脏炒嗰啲咩料理。呢个系佢个算系地方特色嘅血肠啦。我有三档地方嘅我食匀啦，即系台湾嘅血米血糕。英国的黑布甸，韩国的牛肠都吃过，都是血制品来的。韩国那只呢，这只呢是加啲类似冬粉或者是啲木薯粉，好烟韧的，将佢捞去。而英国那只是捞燕麦的，总之都是啲五谷类的东西去捞血，然后包在个肠里面，然后煎它。食是挺好吃的。咁呢度兩個加埋都係兩萬幾汪，兩萬幾汪應該係我記得一萬汪係對六個幾英磅，兩萬幾汪即係百零蚊咯。係嘛？呢個係佢哋嘅啲共享單車嗰啲租借平台，但係你睇下拍到四周圍嘅都係呢個韓仔真係呢啲見到即撇，見中文字即走，一定係呃遊客嘅。 梗係啦。 哇！屌啊，升呢嚿嘢四万几 yen， 嗰隔篱铺话二万 yen 咋，即系真系温坤鸠人嘅呢啲，真系千祈唔好 做游客包嘅游客，讲真，游客斩游客系预咗嘅，好老实。 呢个本来已经系游客区嚟噶啦，但系游客区嘅普通铺头都系卖佢一半价钱嘅咋。呢度我见好多人排队，八卦系咩嚟嘅？赌，买彩票。 哦。 因为那时候是神撚咁早倒塌咁，哎呀，唔系真系好早嘅，你见天都光晒啦，一大早就走去派，即系 日本啲派清球咪一样。 啊，呢度就系佢个地铁地下铁嚟噶，防灾用品呢嚿嘢，点解特登影佢咧？呢啲真系血的教训嚟啊！即系有可能都听过啦，呢、这个大邱个地铁嗰、那个、那个事件啦。是那个之后呢他们先搞这些防灾。那段时间韩国是真的一大惨天灾，主要是人祸的部分搞出来一大惨的。所以他后面呢就防灾就做得比较好分一点。一点的就是我觉得日本做得好过他。这个理论上是顺路的，就是这个韩国的民主纪念馆。现在变成做这个博物馆，民主博物馆了。有兴呢啲艺术嘢就有兴趣就自己揿停嚟睇啦吓。呢、这个影俾台湾人睇嘅，因为喺咁多次嘅民主运动入边啦，其实记者占咗一个好大嘅比例嘅，即系想俾翻佢哋睇呢啲先叫记者啊，大佬，唔好成日讲到即系佢哋喺佢哋眼中，台湾人嘅眼中，记者系一个比低贱一个几咩嘅职业嚟嘅。全世界記者其實係咁樣先係正路嘅， 唔係咁重點係台灣記者係咁噶嘛？你記住， 咁你唔好以為全世界都係咁啊，或者 咁台灣屌台灣包都係咁啊，台灣成個都自己世界上最先進國家嘅屌，算罷啦。 啱啱爭啲噏咗個衝口而出個井字頭嘅成語添，咁啊呢度係佢哋講日本仔嘅，你見到即係只要韓國人一講到日本仔咧，冇一句好説話嘅， 係 永遠都係屌嘅。 放心啦，日本人對韓國都係咁嘅心態啫， 唔係。不同官方日本官方讲韩国相对是中立啲嘅，甚至是偏好那边嘅。但是这个你搞清楚，这些是官方嘢嚟嘅。这个就佢嘅，你当民主场啦吓。入边就讲佢啲逐句逐句，我系逐句睇晒嘅。咁啊，但系就唔逐句讲啦，就系佢一啲相关嗰啲语录嚟嘅。这个是一号馆，佢有三个馆嚟嘅。这个就讲世界的民主史，咁重点我会帮你，我帮你 mark 好咗噶啦，喺度，明啦。呢啲都系啲句子嚟噶啦，呢啲金句啦吓。 呢个就讲佢当年49跟住五几啊，都系讲佢呢啲嘢。然后佢啱啱我就系韩文噶嘛，呢就有中文，虽然得简体中文啦，佢系有讲佢啲事件嘅，啊，都系咁样三波浪潮之后，终于就叫做民主化咗啦，啊。其实有少少改观嘅，即系佢哋真系攞命去搏，去争翻嚟啊！ 虽然争翻嚟啫，虽然争翻嚟嘅结果就系佢每一个总统都系坐监收场。 有少少关系嘅，就呢、这个当然系佢哋血性嘅问题嚟嘅。佢哋嗰啲 依唔讨论啦。总之就系签喺韩国签埋冇做总统。 嗯，总统系高危行业嚟啊嘛。 唔系高危行业，系命中率100%，唔系坐监就死，唔系坐监自杀。死硬嘅系， 有一任我记得系好少少嘅，最安全最少少嗰间就系个仔入咗狱，最少少系佢啦。但系冇人系全身而退嘅。呢个二伯唔系台湾嗰个二伯，都系讲紧佢哋呢扎佢哋嗰啲嘢啦。咁呢嚿就系佢下边个艺术展，好熟口面，尤其是呢张，我认得佢。在台湾景美博物馆那边都有影的，跟着我发现我台湾那边台湾之旅是没有影的，未整的，那就得闲再搞啦，整那些先整，因为这边真的是顺便的，这些艺术的有部分我在韩国都叫这张，我觉得做得挺好的，自己这么提问问题啦，这个就是当年东亚日报韩国的其中一个报纸，就是本来就被人封禁啊，成他们就死都要出刊啊，去报道翻嗰个事件，好像是最后嗰、那个，好像六几我唔记得咗添，即系610呢个，应该系呢个事件，呢、这个就佢啲随身物品，力保健，果然全世界啲记者都要拍呢啲嘢，我呢度就讲佢啲片去讲佢啲自述啦吓。好，其实好多啊，我冇影晒。呢、这个系二号馆，呢、这个呢嚿嘢嘅意思系二号馆嘅三楼要13岁以上嘅人先入得。原因应该系酷刑问题。呢嚿嘢呢嚿嘢，我觉得系一个非常展出得非常之劲到位啊！你一行入去，佢呢下边呢个细电话就会响，你拎起个电话，佢就会开始播片，播呢啲。就是讲翻佢哋当时啲嘢啦，个气氛系做得好够嘅，咁啊呢啲都系当时讲翻啲嘢啦，似曾相识啊呢啲画面，即系当然唔系指咩啦，当然唔系指我哋去过见过佢哋呢啲啦，系指大家明嘅，咁啊二号馆咧有啲解说啊，成嗰啲都系要都系靠咩啊，咁啊佢列咗佢当年就系嗰啲嗰个时代啊，有啲咁噶。这个是一件艺术装置，但我看不明白是发生什么事。有人看得明白的可以说我看，我真的看不明白。复刻回当年的这个档案馆。这部分就是13岁以下不入的那部分了。就是它的刑室了。就是死刑，就是水刑。有人就是一个大学生因为水刑而死，触发了最后一波的民主运动，最终推翻了独裁政府，变成现在民主体制。这个是当时的统计来的。因为他的打光呢，我成日觉得大佬你打光可不可以考虑一下啲人影相啊？不算啦，这个统计是这个我唔记得系咩统计嚟嘅，左右边呢个我记得是用咗几多催泪弹？1981年嗰阵时2000几个，佢哋最高峰1987年嗰个就系啱啱嗰个有人因为水刑而死嗰、那个嗰阵时嗰一年60几万个，即系我哋香港自愧不如，我哋香港好似几万个啫。这个是当年的警总审问室来的，就是这个博物馆本身以前就是审问室来的，就是讲这些犯人在这里用螺旋即螺旋电这样去踩那个钢梯去上去，我听 AI 的解说就是这个东西为什么要螺旋向上行呢，就是因为你这样行的话你不知道你上了多少层，如果一般正常的折叠式这样上啊，你会知道大概上到几多层楼的嘛。它是用这个方法令你根本不知道你上到几多层楼，这个建筑有几多层楼你全部都不知道。这个是当年的新闻，重点不是新闻，我是想给大家看看刚刚讲的东亚日报，就是报这些东西，它是抵死反抗，它照出行了这些东西，然后 重点另一个重点就是他们当时在用汉字，你有问到吗？ 嗯， 就是明目上都是反共，实际上就是对老外神话，这个跟台湾很相似，所以我认为台湾人应该要看看他们。这些就是那些当时的真的拍回来的照片，这个我觉得最厉害。这个堆高机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揸过啦，我以前家里 有部的，就是这样成炸弄出来，几厉害啊。这个就刚刚讲牺牲了那个水刑死了那个大学生啊，就是这个就是当年他受刑那个他那个房就是这里了。讲句冒犯少少的，意外地挺整洁的，挺整齐，挺现代化的。你见过台湾警备那个呢，你就觉得这个东西真的 是现代化的东西来的。这个就是刚刚讲那个螺旋楼梯，其实不入得的，我在外面勉强装入去的。就是这个就是所谓黄色房间，后来才游回去的。你看到这个原本是橙色的，它有边有解说，但是韩文啊。这个就出了去了，现在是点到来吃这个炸鸡，虽然我不喝酒，所以普通。老实讲，真系韩仔啲包装嚟嘅，炸得唔差嘅，但系佢太大兜，太大兜喎呢度，因为呢度好似两万汪，两万汪呢嚿嘢，呢度好卵大兜，食到我饱饱滞滞。 嗯， 呢个就佢哋啲以前嘅电车，因为呢度就历史博物馆嚟噶啦，我连踩咗两个博物馆，呢度系汉城奥运嗰阵时嘅。个接驳战车，我咁咁捻熟口面嘅，咪丰田小巴咯。即系嗱，呢个就系历史博物馆啊，打下卡先。呢个系嗰阵时嘅时间展嚟嘅，因为嗰阵时啱啱冬天啊嘛，就讲紧呢个圣诞装饰嘅小展嚟嘅。 嗯， 呢个先系长节展。你开始呢度见到又系呢啲。一望就是中国古代的人，在这里讲一点，这个就是汉城首尔的那里，它是有这么一扇门，东南西北两个大门，跟着再附以四个西门。刚刚我之后讲的兴仁之门就在这里，它是东南西北仁义礼智信。我觉得哇，真是中国都没得在中国咯，就是名字都是啦，都是好中文，它的中文名字一看是对应的，对应的。一睇你嗰啲中个名，喂，呢啲好明显系中国嘢嚟噶啦，嗬，仁义礼智信都系啦，即系呢啲直情就系有翻对照嘅。但系咧，佢哋系嗱，你讲呢啲系真系好点话，就系古代中国嗰扎嘢咯。呢、这个反而未咁似，呢、这个真系好交叉中国，仲系古代中国嗰只。佢哋系隔守咗明朝。嘅嘢啊，佢系讲紧日本嗰边打到嚟都好啦，佢日本打过嚟两次啊嘛，一次系蒙古嗰阵时打过嚟，一次系系咪蒙古啊定元定系我唔记得咗啦，喺边一次啊？唔系德川嗰边幕府打佢，然后明朝政府去救佢，结果拖到明朝政府死个经济崩溃，虽然打赢咗嘅。咁但系韩仔系因为咁样心怀感激，当然唔计嗰啲咩儒家思想、仁义礼智嗰啲啦，佢系因为咁啊，所以系非常忠于明朝，或者系汉族，或者系儒家，睇你点睇啦。三个一睇下中华啦，甚至去到明朝覆亡咗，南明都覆亡咗，佢依然仲用紧崇祯几年嘅，嗰阵时已经系日本日治时代啦，用崇祯几年会斩头嘅。都依然继续用，佢哋系真系将汉仔啊，系真系将明朝当成正朔。咁后屘佢就明朝灭亡咗咯，佢就认为自己系继承咗明朝嘅精神意志。所以佢哋系有好部分咧，系真系好中国人。我以前都讲过啦，韩国现代韩国就系、是、如果中国冇行上民主之路，就长嘅只个样子啦。个原因就系因为咁样。佢哋真系非常，佢唔系日本嗰种受造中华文化影响，系真系以中华文化自居嘅。咁啊，当然后边就系日治时代呢啲，你见到呢嚿嘢系咪好好大正年代？嗱呢啲，喂你揞捻住你呢揞捻住你呢嘢，你话我听呢度系当时嘅日本，我绝对信噶。你睇啲模型，呢啲你睇下。 非远上之日本。不过佢有几憎日本仔啦，即系呢度中间有个你又见到个地方，唔呢个唔系顿号嚟噶，中间呢、这个系个满洲个满字嚟嘅。佢哋咧啲韩仔咧好捻小气啊，佢哋系会喺世界地图入边咧划咗日本嗰部分走，喺啲字入边咧划咗个日本仔呢个字走，甚至连个满洲个满字都代表住当年嘅日本啦，都系划勾咗啲字走嘅，好捻小气啊！嗱，呢个就日治年代嗰度都有朝鲜嗰边都有俾人强迫征兵嗰啲嘢都有嘅。呢、这个就呢嚿一模一样嘅嘢，我喺境尾见过，就当紧空袭个空袭嗰阵时个，我哋而家有二战嚟嘅咧，已经系呢个系战后上京。呢、这个上京就唔系指日本嗰只上京，系指去汉城，城赞去咗嗰边。系当时汉光旗帜嗰啲嘢啦，呢嚿嘢当时嘅韩国人嘅屋企嘅模型啦，呢嚿再去到呢度，哇呢嚿嘢你暗捻做咗现文嘅话，你话你听呢个系日本屋企100%就系七十年代日本屋企， 做咯，好似 完全100%系啊， 呢个就争啲，呢个就有日本又有中国咁 feel 嘅， 呢个系。这个真的很、日本 feel、我问你 AI 一集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个年代80年代的韩仔是受了很多日本的技术支援，算是一种战争赔偿，你当是，所以他很多技术都是日本来的，所以他们、的东西产品就、很相似咯，因为技术是韩国来的、韩国的技术是日本来的嘛，你看到这些哇真的很 Q 相似、这个、就是开始奥运那些东西，不过就我太细个啦，我嗰阵时好似几岁啫嘛，三岁。呢嚿系复刻翻当年嘅嗰啲食店铺头，但我只能话你听，现在我去嗰刻我都仲见到咁样长者个样子的，不过就少咗好多噶啦，就系啲比较旧嘅传统铺头，跟住呢啲就自己自我吹捧一番啦，啲经济如何啊，食下啲嘢啊，呢、这个我哋汉江呢度呢条就叫汉江，蓝色呢条。系汉江呢边啊，几咁靓啊，即系个城市啊，几咁劲啊，嗰啲嘢啦吓，啲自我吹嘘就唔讲咁多啦。呢个就系佢其实佢当年龙堂咁啊，都系代过坐啦吓，踩佢一脚。你睇下，喂呢啲嘢点睇都系中国嘅嘢嚟噶，大佬。嗱呢度汉城车站，因为要走啦，跟住就系落釜山，系冇错，呢个就系汉城。去釜山，你看到啦，汉城去釜山的 KTX 即是厮杀列车嗰一班车， 哦， 那个原型， 那个就知啦，嗰样我就知。 厮杀列车丧尸就冇啦，但系佢丧言咯，迟咗两个钟头，足足迟咗两个钟头，我唔记得咗佢话咩事，好似电线啊，诶，电线有问题定乜嘢，足足迟咗两个钟头，所以佢赔咗30,000 won俾我，即系调翻转讲啦，佢嘅慢车。都是差，如果是慢车我记得都是20,000+ won 的，那这个60,000 won 他赔一半给我，那即是我用慢车的价钱坐了比慢车快一点，慢车要6个钟，快车2个钟，那他、不是2个钟、快车个几钟，个半钟头，他后来变了3个半钟头，那就是我用一个介乎中间的价钱，不是用介乎中间的时间，但只是比一半价钱还好啦 ，OK。呢度就釜山嘅铁路，呢度喺釜山某间酒店，呢度22美金。 哇！哇唔紧要，我明嘅呢样嘢。你其实你去啲日本乡下地区咧，嗰啲旅馆咧，旧式嘅旅馆咧，都咁样大嘅。 唔算乡下嘅，虽然佢入边都几少子化嘅，因为佢啲后生仔唔肯嚟呢度啊。但系佢毕竟系釜山港咧。都是一个工业的重镇来的，其实不算很乡下的，即是当然它不够汉城那么大那么先进性，但是它应该是排下去，应该是排到十名内，应该是韩国的大城市来的，当然不是因为它大城市所以我来了，因为我要来釜山，当然也不是因为厮杀列车，这里其中一个晚餐，因为来的时候很乱眼，只剩下这些东西开，那就是整了个窝就算了，其实都好日本仔嘅呢只窝，你望下成嚿成嘅嘢， 冇差唔多啫。 嗱，呢个釜山港， 因为我的酒店，我住嗰个酒店嘅其中一个卖点就是可以睇到成个釜山港，但我唔得闲睇了。呢、这个呢、这个你睇人哋个厕所都咁大，个厕所大过人哋成间房啊，大佬。个呢个浴缸点解系四方形嘅咧？其实呢个系俾情侣嚟嘅，俾情侣住嘅。咁我谂紧，喂，一个人瞓双人床已经好恐怖，呢个超级 king size 嚟嘅，你谂下，接近三张双单人床嘅宽度嚟噶。你仲俾咗张单人床我，即系 OK， 你嘟嘟猫自己瞓一张，即系冇计啊！佢因为佢$20就入普通嘅房，跟住$22系特大豪华房。我咪睇佢特大豪华房差几多，有几大咯？差$2啫嘛，我冇谂到真系咁卵大噶嘛。 唔知做乜咁大？ 即系嗱，呢个就系凌晨因为应该6点几噶啦，朝头早入釜山港嚟。呢个因为起紧嘢啫。啊！呢个我好困惑嘅。如果你我假设一个净系识中文嘅人，你望住呢嚿嘢标志，唔准饮嘢，哦，禁止携带饮料 ，OK 啦。跟住下边我、哦、一个樽啦、啊、罐啦、啊，可携带饮料，即系俾定唔俾啊？虽然我理解， 我明白佢知系咩嘢意思， 即系嗰啲手摇啊、嗰啲沙笔啊、嗰啲就唔俾。 水啊、罐装嗰啲有，即系 但系有盖封得住嗰啲就可以，即系唔俾你条条揈咁解啫。咁我原因去点解去韩国？原因就系因为我要去对马岛，所以由飞过去汉城，跟住落釜山，跟住喺釜山去对马岛，因为釜山系对距离对马岛最近嘅大陆地区嚟嘅。佢好似距离40公里啫嘛。是搭船个半钟头就到了。嗱、啊，呢、这个就是要搭嗰架，好呢架， 呢 个咩码号咁，记错啦。咁啊，上船瞓个靓觉就落船了。因为去到中间，你信号又收唔到，船又浪好 Q 浪，上上下下非常之劲，浪得好劲。我去到好似30多分钟左右就顶唔顺，开始想呕尿，跟住大晏昼瞓觉，瞓醒就见到由呢度就系对码岛啦。落船再影一次，我发现好卵多韩仔，呢度入边大部分都系韩仔嚟噶，而且佢哋入边有唔少系嚟钓鱼嘅。你见到啦，呢啲钓竿，跟住鱼箱啊嗰啲嘢，呢度入边佢好似有8定10个 counter， 得一个 counter 系放日本人嘅啫。其他全部都是放韩国人的，他说是放外国人，但实际上是放韩国人的。我被海关条真的老点了，点都可以走日本人那边。我样似日本人吗？不过应该是因为他见到我拿着QR code， 他以为我是再入国。然后顺粹是对马都是不用得 QR code 的，是要填纸的，记住填。这个就是他入面讲就是非洲猪瘟。韩国是疫区嚟噶嘛，但日本不是啊嘛。佢喺度讲你有相关感染嘅嘢，我俾佢哋搜到反艇。我入东京都冇咁大镬啊，我入东京入台湾都冇咁大镬。喺呢边入对马岛嗰阵时咧，佢系搜捻到我反艇，所有嘢都攞出嚟睇一次。即系我之前有提过啦，就系呢睇呢度咯。喺度。 啊，几条线终于记得识睇一次啦。 啊！呢、这个就北对马嘅海国港口嚟，因为佢一上就系韩国，所以系国际港口嚟嘅。咁啊，呢度就系影翻出去啦。跟住就已经系我啲嘅呢个打卡考古发掘夜外定向追踪类之类。咁啊，其实呢度咧对马岛咧，首先我系冇玩对马战鬼嘅。我哋首先要讲一样嘢先。 做咩啊？我以为玩即系通常你去玩对马岛就对马，因为玩对马战鬼先去朝圣嘅啫嘛，唔系去扑啊你。 我系因为睇咗人哋嘅朝圣影片，觉得对马岛几靓，想去睇下，所以我系冇乜对马岛对马战鬼嘅圣地巡礼嘅。而且第二样嘢就系因为我冇车牌，亦都租唔到车，亦都唔会有人车俾帮车我，所以好多朝圣地咁我都去唔到。所以最终是没有选择的，我是用我的自然官方历史古迹野外定向行，是不是这些古代的古墓啦。这里爬上山半山啦，这个古墓没什么东西看，但是爬上山看外面这个风景真的 对马岛真系随便影都系靓风景咧。虽然我影得好卵差，咁啊各位赤章就下，呢、這个就系、是、诶，因为佢啲工业遗迹嚟嘅，遗迹嚟噶啦，已经冇人用紧噶啦。 嗯， 啊呢、這个就系讲好多都系关蒙古工工日嘅相关嘅嘢嚟噶。即系呢个系佢嗰啲应该系讲嗰时嗰啲即系卫灵呢个系讲个卫灵碑嚟噶，系咯，系咁啊，然后整个神社系啊，系啦，因为其中一张对焦对错咗嘅，佢对咗落只猫度，应该系对到后边先啱嘅，系呢个又系，因为我系沿住个岛行嘅，等等啊。嗱、啊，呢、這个就俾翻大家睇，呢度左上就系釜山，你望呢、這个就系北对马，呢度系南对马，即系你见到个距离几咁近，呢度冇影到，佢同九州距离其实系非常远嘅，用翻做同样都系慢船嚟计啦，由釜山去到北对马要个半钟头，由南对马去到九州本土要四个钟头，你就可以睇到啦。咁啊，呢度就系我最后行咗嘅地方，就系、是、咁样沿住下边沿海、嗯，然后去到呢度左右开始，我唔系住呢度噶，我去到呢度开始就陆地咁样环住佢大兜一个大圈翻翻嚟。呢度如果用行嘅话，要行五个钟头。当然我唔系用行噶啦，我租咗架电动辅助单车去环北对马环一个圈。咁啊，将大部分呢度嘅景点都行晒噶啦，咁啊，翻翻去，你睇下，系好多噶，呢啲沿海啊，都有好 Q 多呢啲咁景点，仲有个东横烟喺度。 嗯哼， 点解个东横烟放喺呢个咁嘅骑呢几条乸沙位咧？因为其实隔篱呢个位，佢冇呢度睇唔清楚，远少少一个海水浴场，其实呢度都有嘅。呢度位系有个温泉喺度嘅。如果你嚟呢度嘅话咧，好似有巴士到嘅，但系好难，那个巴士疏。班次非常之疏，通常都预嚟揸车嘅。佢有个好大嘅停车场，即系放呢啲人去度假用嘅。喺对马战鬼红咗之后，之前嘅事咧，嚟呢度系睇啲嘅自然景观啊，诶浸温泉啊嗰啲嘢嘅。咁啊，翻翻嚟，继续睇对马岛啦。咁样，应该系即系我系啊呢、这个系日路友好嘅证明嚟嘅。 嗯， 啊，阵间仲会有个地方会见到我，到时先再详细讲啦。建神社就影一影，我唔识佢，不过建神社就影下。呢、这个我系上咗去嘅，但系神社本体冇影到。嗱、啊，呢、这个就啱啱下边咪又讲过有海水浴场嘅，几乎包场入边得一个人啫，因为唔系时间，冬天啊嘛，啲沙非常之幼，好松蓬松，太阳晒之下非常舒服。如果不是我匆匆忙忙的话呢，应该会过来是比浅水湾甚至银矿湾做重要靓的一个海滩来的。沙入非常之油。埋了对它。你看啲水清澈到呢见底啊。这个人家这样没有。不是大名就这样拍一拍啦。这个应该是我踩到一半见到佢靠海，好似唔知边度打卡位嚟嘅，但系佢影得唔好啦。呢啲人哋其实本地农民咧，本地人啊，好多都系种菜嘅。又有唔知边个啲路边观音嚟嘅。其实我啲水可唔可以攞嚟饮？系咪俾人用嘅？啊，呢个又系另一个打卡位嚟嘅，即系佢地图上面标 Q 住个打卡位，我就停喺嗰度地影相，真系随便影都咁靓嘅系。这个就是日路友好纪念碑，即是俄路，即是露西亚，即是俄罗斯啦。你会在那边讲啲嘢啦，你有兴趣就咁听 问题。长臭文， 即系呢个就 我自己去都会睇咧，咁长文你话足够两个字咯。 我好似系咁以立咗下咯。 我系咁入咯，好少我唔会认真睇呢啲长文咯。 但是我原本以为是日俄战争的纪念碑来的，虽然它都有相关的卫灵碑，但是其实不是的，这里是为日俄友好 而纪念的地方来的。虽然它有这些周年卫灵碑，但是主要是为真的友好事件来的，那 嗰件事系我问 AI 佢话我听嘅，系一个日本海海战相关噶啦。呢啲都系呢啲啊后人去立碑嘅，呢个唔知咩，不过嗱、重点喺呢度。对马冲海战露西亚兵上陆地，其实唔系 exactly 呢个点嘅，系你又见到呢边过三百米，哇！呢三百米行得到 K 区咯，啲路系野路嚟嘅， 通常 咧 佢整块咁嘅牌，话俾你知嗰度系嘅，表示咧就咩？本来我哋已经非常之唔好行，所以费事行俾个牌话俾你知嗱，嗰度系噶啦，你行你自己决定啦，冇话等 到我屎忽都开花， 冇话我整蛊你啊！ 行路就还好嘅。但我是踩单车入去的，蹬到我屎忽都开花，我几激蹬捻蹬坏咗人哋嘅单车要赔啊！真真正正上六位系呢度打卡嘅呢个位，呢、这个位就系佢哋上六嘅地方啦。但系其实好奇怪噶，我放大少少俾你睇啦、即系拉远啲呢个叫嗱，佢个牌碑喺牌喺度，真正上六嘅位喺呢度，呢度系一扎竹林，竹林下边咧就系、一个大斜坡，跟住就是海嚟噶啦。佢点解会喺度上六呢？跟住我就去问你啊，呢个啊，其实佢哋唔系攻打嚟呢度，因为我一路以为系日俄战争入边打到嚟呢度，对马队喺嗰度，好似打蒙古军咁样打到嚟呢度啊。其实唔系，而系日俄战争嗰阵时，蒙古军唔系蒙古军，唔好意思，俄罗斯军输到赤脚一皮，剩翻啲船战船沉咗，坐救生艇漂流到最近嘅陆地就系呢度，佢就喺呢度上落。然后受到当地的居民的救助，即亡你的死款，你都是半生不死的样子，你刚刚打完仗飘了不知几耐才来到这里，都是死，就是死的款嘛，其实他是救了他们的。然后呢刚刚那个日俄友好纪念碑呢，其实是纪念这件事，他们救了，用人道主义 的原因去救了他们，所以就在这里建立这个日俄纪念碑了。这个就是生命之泉，好捻难揾，喺其实呢个位啊，就系呢个位向下嘅，但系落一个大斜坡，几痛苦吓。喂，不过呢度我就唔作死，我系行落去嘅，我就唔揸埋架单仔落去啦，上唔翻嚟嘅会。呢、这个佢有解释嘅，呢、这个就系啱啱嗰扎士兵啊，呢个清楚啲。嗰扎士兵嚟咗之后，又喝又剩嘅色咁嘅嘢噶嘛，佢喺呢一度揾到个泉水，然后因此而唔使渴死。因为他们已经漂了一段时间了，他们也有受到当地的农民去救到他们，就是名字都开了，见到他们 在这里，就教带他们来这里，叫活过来了，这个就叫生命之泉。但是我来那一刻是枯水的，我不知道是枯水期还是完全枯了，总之就没有泉水的。你看看刚刚个指示牌，大概个碑看到两支旗在这里，落个大斜坡，跟住过嚟下一个独木桥，呢条原来系河嚟噶。如果喺夏天系河嚟噶，嗰下嗰啲公民就咁样上嚟，即系体能挑战嚟。虽然我嗰阵时喺后边先知道呢、这个只系一个前菜嚟嘅啫，小事啦。要影翻落去，系好靓噶。呢、这个就系另一个三月田彬，佢就系话一本一百个海滩其中一个。一百选啊，选佢最优、最靓嘅一百个其中一个，三月田彬就喺啱啱东环烟附近。非常，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系讲沙滩嘅质素啦，因为我落睇唔到海啦，落唔到海啦，沙滩嘅质素啱啱嗰个仲好啲。但系呢度有个厉害的地方，呢度影到中间有个咁嘅嘢带咗出嚟，呢度系沙嚟噶啦，呢度沙滩嘅海边嚟噶啦，但系中间有嚿硬嘅硬石礁嚟嘅，带咗个咁样嘅出嚟。奇石嚟嘅呢度，系咁样噶，你话呢度已经系海边嚟噶啦嘛，海嚟噶啦嘛，啲海水清澈，当然一样咁清澈啦。你见到下边啲海底咧，就见到嘅呢嚿石系火成岩嚟嘅，系咁样离奇奇咁样突咗一嚿嘢出嚟。我觉得佢入到白选咧，一部分系咁样，然后呢啲非常之靓，海嗰度都好靓。即系如果唔系呢个天气。而且我又冇带咩啦，冇带泳衣啦，真系想跳落去玩下。虽然我硬系认住呢啲地方好容易出事， 出硬事啊！放心啊，一定系嗰啲插咗成长脚血嗰啲嚟嘅。 因为我呢条路啊，啱啱我成个环圈入边咧，大部分地方都系啲咁嘅历史人路嚟啊。你真系跌一跌咧，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噶。然后我见到隔篱条友仔啦， 在落车的时候继续踩，超咗我车。我谂紧，哇！我刹车踩系揿死住嘅轻刹，仲要有时要点刹个重刹嘅。哇！大佬，你唔单止唔刹车，仲要踩，真系踩咗车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啊！虽然收到信号嘅， 嗯 啊，但系啱啱我就咧就系有人维护啊，你知冇人维护嗰啲黑摊咧就咁啊死款噶啦，一大扎呢啲渔业嗰啲渔民嗰啲留低啲嘢，唔系游客嘅。你见到当然有啲咁嘅樽啊，成我估系飘过嚟嘅，但更加多系啲咧不法投弃垃圾。佢成个沿路好 Q 多，只要见到海滩啊嗰啲地方咧，都会讲呢个禁止非法投弃。对马岛踩单车有几恐怖咧？呢度啱啱落斜转弯，跟住就西你出去啦。如果你喺呢度咁样一斜，咁你连人带车飞咗咗去噶啦。 嗯， 如果你识游水还好少少。我的话就不是赔架单车那么简单咯，赔埋条命给你。所以我踩得非常之小心，走得很慢啊，踩得。好多都有咁嘅地方嚟，呢啲渔村小港咁样咁嘅样。呢度系其中一间中途唯一一间系食店嚟嘅，而且我仲要过捻咗人哋食嘢嘅时间先到。佢两点钟收铺，我好似两点十几分我先到。嗰幾個我巴掌就我問佢有冇，佢就話聽淨係得翻呢只又得賣啦，咁啊照食咯。唔算特別差，亦都唔算特別好。啲魚幾新鮮，因為當地捉嘅魚就一定新鮮噶，但我唔識食，唔係又係見神社就照都係影咯。睇啲字都已經係咁嘅款嚟噶啦。這個黑嘅，所以仲睇到咯。呢度想踩上去。打卡嘅啫，基本上都系你见佢啲维护都系几差下啦，好多都冇人维护啦。不过都还好啦，呢啲都还好啲嘅。 嗯， 即系呢个城市系难行嘅。啊，踩到上去之后同我听唔入得去，呢度围栏围住咗，呢度睇唔清楚。你下条路咁样嘅死路嚟噶？ 嗯， 爬山咩，大佬？虽然地马岛九成地方都是山嚟，呢个某人嘅书院冇人对开啦，我就揸住个咁样嘅单车，电动嘅，你叫呢个有电池，几开心啊！踩呢嚿嘢，点解咧？因为就系我会觉得自己好有话 empower 嘅感觉咯，叫做咩？充拳啊！就系、是、你行路系行唔到咁多啊，就我有种自由自在的感觉。佢又唔似你揸车咁，又要去搵停车位啊，成嗰啲嘢。我人行到个地方，我就行到去，踩到去，上楼梯啦。几舒服，几开心啊！所以呢个过程喺呢度海拔一米，但系根本系隔篱嚟嘅。我哋之前讲天灾嗰阵时就提过啦，佢成日会有啲地方度话你听，唔好意思，大家喺呢度先见到嘅，大家会见到佢呢度位置几高，话你听呢个海拔一米，即系话。只要有浪冚过嚟，你就上去，你上车啦你。呢、这个唔记得咗咩神社，后面有个特别嘅名嘅神社，我记得嘅。哦，呢个系正常仲有运作紧嘅神社嚟嘅，不过当然冇人啦。哦，呢度哇呢度系其中一个少少冒险嘅地方嚟嘅，风炮台积。个位置就喺呢个位啦吓，佢呢度喂呢个地图系向右扭咗90度嘅，我哋啱啱见系直噶嘛，呢个系横嘅。呢度因为呢度左右啦就系韩国嚟噶啦，所以呢度好短嘅距离咧，你只要装炸大炮就好似直播骆驼咁样啊，就会可以封锁咗呢个海峡。一个战略嘅地方嚟啊，但入边所有相关嘅嘢已经拆晒咗噶啦。 当然啦。 呢度系其中一个小小的冒险咯，其中一个最牛底嘅地方嚟。 嗯， 你睇下啲山路啊，呢度睇下呢个亭本来系俾人用嘅，但系而家就唔用得，因为佢沿路啲山路系跌乱，系咁跌啲，佢会落石啊，成嗰啲山崩啊嗰啲嘢，可以好捻危险嘅。其实呢度不过呢啲危险咧，系的确有可能攞你命嘅，但系我惊嘅唔系呢度。而是后面真的风炮台积入面，其实是一个很黑的隧道，有几黑呢？伸手不见五指，真真正正伸手不见五指，而且因为入面是隧道入面，没声的，没声，没光，没声， 感觉剥夺实验，好卵恐怖。我入咗去唔够四分钟，我就赶住出嚟啦。即系一般个指南就话你可以睇佢，我大概可以睇十分钟左右咯。但系我真系唔够胆睇。你睇我影嘅相，越影系咪越有那个 feel？ 因为我越来越心慌。理论上佢有个电闸会开到灯嘅，但系我开唔到。我唔知佢坏咗啊，唔俾开定系乜嘢啦。所以我是靠數是不斷地影相，靠個閃光燈，因為佢喺我個相機嘅設定啊，係閃影閃光燈的話，佢會先著燈，跟住的個大光， 所以 佢影相。 所以我似咧，而家咧係買咗啲咧超人 LCD 電筒咯，個鎖匙咁大。 我有噶，唔記得帶過嚟啊。因为我想悭重量， 唔系好 细个 啫嘛 ，LCD 锁匙咁大啫嘛，我喺亚马逊买嘅，唔知唔知1000 yen 到啫嘛。 因为我嗰只唔系噶，我只包尿袋嘅。 狗发现咗冇带呢电筒，结果喺亚马逊订个1000 yen 到，随身锁匙咁样。 我为咗减轻重量啊，因为啱啱讲屈特接嗰个 Zip Air 啊，限定系背囊加手提行李加埋唔可以超过7公斤，要求非常之严格。我净系空嘅行李箱再加空嘅背囊啊，都直近5 kg 啊，大佬！即系所以呢个入边我系好慌，真系个人系非常之慌嘅个人。即系就算开咗灯，我觉得都系非常之慌嘅，因为静到系讲紧你唞气声都听到，系非常之静，仲要系冇人咯。啊，呢度就系佢个中间个天井，我哋呢度有讲到，呢度上边望落嚟系咁样嘅。下面望上嚟咁样嘅，呢个就新个炮台出嚟个位嚟嘅，应该系佢有冇讲到？系啦，炮台积啊，即系喺就系就喺呢度去挖新个炮台上嚟，下边啱啱嗰啲隧道啊，呢啲地方啊，就系放机房啊、放弹药库啊嗰啲地方嚟。喺度出少少嗰啲地方，你睇下都好日久失修个样嚟噶啦，已经系。嗱，呢个系外边影落去，唯一一个有。因为我而家影相嘅位置后面是洞口嚟，所以仲有光，入面是全部都是靠人造光噶啦。你看下，其实好捻危险噶，呢啲唔系枯叶嚟噶，呢啲系碎石嚟噶。佢大过山坡喺度，系落咗好挑多落石喺度噶。你看呢啲护土墙系咁样噶，随时冧噶，所以好鸠危险噶。你看地下咧，成跌到成地咁嘅碎石噶。就是这个彩石场，对马岛的彩石场的遗迹，韩国展望所，我想想我啱啱先由韩国来的，都是要望，都是照望的，又是爬山，我去到这里呢就好像好照上这里，这里相对还电单车还上得到，电动单车，它其实它是那种你踩它会帮你比力那些东西，所以你会觉得是自己踩的。所以佢點解話佢好 empower 就係你會覺得係自己踩上去嘅，唔似你電動車嗰啲個車行咗嘛，唔係我。呢個就係個紀念碑啦，就係嗰啲韓國通訊事，即係講韓日之間嘅交流。呢個就係眺望台入邊嘅望遠鏡。我本來以為佢要收錢嘅，但係唔使，但係唔收錢，但係哇呢個廣告仲唔西飛你？我試咗好耐噶啦，亦睇唔到。理論上呢度。这个位大概在现在滑雪 mouse 在动这个位置，如果好天的时候是会望到釜山的，但是我在望远镜望到，但是我点都教不到个相机影，都是博不到，你知道相机的光学原理再博埋个旧东西之后就很难见的了嘛。这个就啱啱个展望台讲紧都是他自己的东西，他有背后部分这样的东西都是很恐怖的，但是相对因为它有光还好一点，还有是叫现代建筑了。这个隧道又是静冷到静冷那些恐怖。这个就已经是黄昏了，即是应该是4点零5点。依我地迟啊，这个4点50几分，即是5点钟，那日太阳都未落，比韩国迟好多。那么影下。啲咸蛋黄啦，呢嚿嘢佢话系景点嚟嘅，但我完全睇唔明呢度。 呢个啲啲香蕉嗰啲超市啊， 诶，几多啊？ 系呢嚿呢嚿先系，左边呢嚿系嗰啲失落嗰啲嘢，然后喺对马度竟然有高高咖喱，我系忍唔，我系有忍过，系忍住想喺呢度食高高咖喱嘅冲动。咁啊，当然嚟到对马都梗系食对马度嘅嘢啦吓，咁啊，你啲讲对马嘅历史啦，就喺啱啱呢嚿嘢嗰度呢度右边呢度呢一扎牌，就讲对马历史啊，有兴趣自己揿停去睇啦，就。即系其实都系日久失修，唔放大都睇唔到系啲咩嘢嚟噶啦。就讲翻同佢相关嘅人啦、嗯，我感觉真系好捻乡下咯，就系、是、捉住一个半个有啲名嘅人或者拉到楞嘅人去讲、 嗯。 最大嗰个就系呢个啦。 嗯， 得嚟边位啊？日本嘅棒球选手哦，边位啊？ 得嚟日本排唔系日本排球选手大埔精文 啊 排。大排球，排球， 排球都已经系 排球，因为为咗排球奥运，算啦，因为乡下出咗啲明星嘅话， 唔系真系好中意讲呢啲嘢啊嘛，咪真系乡下先系咁样啊。所以我而家啲住嘅呢度，我住紧呢一度，其实仲乡下过肥马岛，我觉得 冇资格话啦，屌你嘥气啦又 啊，又系啲唔系好识佢嘅，即系本地历史嘅人嚟，本地名人咯。 啊、 真的不识佢咯， 诶，算啦，对马岛历史好嘅。 呢个我第一样谂到啊，你会谂到一个器官肾，结石山庄，仲唔系肾结石用俾老人保健？喺呢度入边有唔少系老人保健嘅嘢，成个对马岛大部分都系老人家，后生仔好少。你基本上见到后生嘅，基本上都系游客嚟噶啦。呢度唔知咩嚟嘅，但系个名好奇怪。呢、这个。呢个其中一个神殿最特别的地方是咁阿李嘉诚系咪应该都有个神殿啊？但系地主神殿啊嘛。啊，不过唔系原因唔系咁样嘅，佢系好似系蒙古军同对抗蒙古军嘅其中一个大家族嚟嘅，好似系咁样嘅，我记得系。对， 嗯， 即系佢因为呢个冇开啊，你见到啊，冇咩噶嘛。夹硬都要放个兜喺度，然后放钱落去。我都系特登低五 yen 嘅。夹硬都要咩啊？嗱，佢又讲啦，呢度就翻去比田胜港嗰边啦。 嗯， 有红绿灯啊！屌阿星，我兜大半个圈都唔见红绿灯啊！ 嗯， 呢度就系、是、旅馆，我住个旅馆 咁似啲咩啲网络迷因图咁样嘅。 嗯， 你知 我就系想问， 三部电脑咁就系一个男人最中意满住喺屋企嗰种咧，网迷因图啊嘛。 我的确几次啊，但系佢连电脑都冇啦吓。佢个电视喺度，好似14寸电视嚟嘅呢个系 LCD 电视。我谂紧就系、是。你冇咁大个头，就冇咁大一顶帽啦。 唔系佢间房 点解咧？佢间房咁乱大，但系得个咁细细矮矮嘅暖炉。呢嚿嘢咧，呢、這个我唔知系纯冷气啊，定系乜嘢啊？佢系拎走咗个遥控嘅。我估计要么就佢悭钱，谂住用呢嚿嚟同你顶；要么就系呢嚿嘢唔系纯冷气嚟嘅，冇暖炉部分嘅，所以而家冬天都俾唔到你。所以佢就干脆拎走咗个遥控器，我开唔到佢。几冻啊！是少数地会觉得冻的旅馆，正常旅馆是不会冻亲你的嘛。你看看、这嚿东西是韩国标准来的，这个标准是日本是扁脚头的嘛、这嚿东西是韩国人开的，这个炉都是韩国的。夜晚餐这个烧肉研究所吃得挺开心的，虽然他就我七点去他说是满座，但 我见很多都是预约席的。跟住我问，我就住隔篱嘅，即系你几时开啊？九点，咁我真系九点过去，九点半过去食烧肉。日本食烧肉几唔方便嘅，冇想象中咁好，因为佢好多地方系放题，系唔俾一个人去嘅，好多都有啲俾啦。 唔系点解我日本咧食亲放题要去大连锁店，就系因为大连锁店咧，佢俾你一个人去啊嘛，唔系嗰全部坐呢两个人嘅要嘅，好麻烦。 啊，因为呢度好似食咗个六千 yen， 六千九，六千九即系七千啦。 本而家消费 啊， 玉好玉系靓嘅，即系唔系好豪华啲，你唔记得嗰啲咩雪花啊，成嗰啲嘢啦。但系呢个肥瘦啱啱好，食起嚟系几舒服噶。有点而贵，但系可即算系可以接受嘅。仲送雪糕啦，嗱、呢个就第二招，一大早天未光就搭巴士。佢真系叫深山呢个位，个、名地名就叫深山。咁啊，去 日本地名， 因为呢个系纵贯线嚟噶，佢由呢度咁样，好似就系跟住呢条线，落南对嘛。 好啦，喂，等阵先，你讲你个漫长旅程讲咗好耐啦，成个钟啦，系咪应该七七先啊，唞唞唞气啊？ 因为我后面仲有好 Q 多，系应该要停一停先嘅。 好啊，唞唞先啦，等大家去放个壁先啦。好，下一集再约。 好，拜拜。